才是最狠的报复。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

的是太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说爱间低吻这样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痒，滴着汗的一双。

为我等，心似真心， 心似真心， 却难永恩， 却难永恩。 今日的真信息变成疑问， 变成疑问。 你不需要，亦不必要，想想为我认真。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陈百强的一首粤语歌曲叫做《不》，其实我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但是我在视频上面看过83年的劲歌金曲的现场演唱，真的是很棒诶。那个时候的 Danny 呢，虽然还像一个害羞的大男孩啊，但是呢，只要他一站在舞台上面，就会充满那种巨星的风采了。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她虽然是一个小女生啊，但是她在舞台上面绝对是能够 hold 住全场的，她就是田馥甄。来听到这一首《乌托邦》。 衣上躺着一只表，表盖破了时间翻出来，颠到你的脚踝，颠倒耳朵，你的鼻尖。 托邦这三个字呢，指的是人类视为世外桃源的地方。但是由于歌词当中呢，完全没有提到乌托邦这三个字，所以很多歌迷都想不通这首歌词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呢，谜底就在他的副歌部分，他唱到你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就是你的时间。其实我们有时候给恋人的注意力多半是在被生活杂七杂八的事情吞噬后的一些零碎的时间。所以呢，作词人呢就写出世界上有个地方时间非常的多，大家完全不用去斤斤计较，那就是一个爱情的理想家园了。这是一个很独辟蹊径的方式。继续来听到一首对唱的歌曲，叫做《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演唱是陈爱妹还有周玉仙。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始终没有我的名字。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笑容凝结在你的眼，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 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欢了，我讨厌了，影响不了我的呼吸。原来我已经无法自拔，我秘密的爱上你。你不必懂，我真的不会喜欢你。我不想要你因为我变得消极，有你的城市下雨也美丽，从黎明后的太阳到深夜里的月光。别想了，别想了，我不会喜欢你。别想了，别想了，我不会喜欢你。 一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响起，就会想到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当中李大人这个角色呆萌的痴情的样子哦。这首歌的演唱是李大人的扮演者陈柏霖，而这首歌呢，他的作曲也是陈柏霖，当然是他配合着王洪恩一起完成的。而他的作词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徐玉婷。而徐玉婷也透露说，不是一开始就指定陈柏霖来演李大人这个角色的，因为觉得他长得太可爱了，不像他原本设定的李大人。但是呢，他真的演活了这样的一个角色，甚至赋予了更多的魅力。其实嘛，小军觉得反而是有点可爱、有点呆萌的陈柏霖演出来的那个痴情暖男才会更打动人心吧。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来听到的是陶晶莹《梦见》。 人为何那么的无聊？你为何那么的暴躁？世界有太多虚假，就像爱。Yeah. 叫做梦见。陶晶莹是娱乐圈中那个很率性的女孩子，我们可以说她是最会唱歌的主持人，当然也可以说她是最会主持的歌手了。那接下来的这一位李宗盛怎么形容她呢？嗯，她是最会写歌的歌手，也可以说她是最会唱歌的吉他工匠，反正呢她是大师。来听到她这一首《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彼此摆中间。多少男子汉， 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万物始于春，而成于秋。我爱春的耕耘，更爱秋的收获。今天是9月22号，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不是感觉好像很久都没有张栋梁的消息了？演了几部电视剧之后就消失了。的确呢，他休息了有3年的时间，但是最近刚刚回归，他一回归就是出书，然后发一批，然后新戏又上档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休整过后呢，他可能会有更好的精力去迎接新的战斗吧。接下来就是梁静茹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可以的话》。就像歌词当中讲到的，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两个自己，一个在表面坚强，一个躲在心底，这也是赤裸地讲出了每个人都想隐藏的那个自己吧。这样的旋律让梁静茹的歌声还有情绪都表现无疑，又是一首好的情歌哦。 每一次你不开心，我也跟着伤心，我们的心那么近，一定很有默契，想该做什么才算够得体。我始终相信那天你会听见城市的声音，我知道爱并不是谁能取代谁，可是我想帮你捡起

也从此悲。风笛，原来你的心中已经有人代替，让流出的泪也能够 歌的歌叫做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哇，看一看今天的歌单啊，歌手都是大腕儿哦，当然最后一首歌也不能示弱了啊，虽然他最近是长胖了，但是依然不能阻挡他的魅力，他是张惠妹，没错。来听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叫做爱什么稀罕。这首歌呢是由陶喆为他量身定做，他作词作曲的哟。好啦，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记得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出没